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伊内政，希望伊拉克各派别加强团结，推动国内政治进程取得新进展，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中方愿同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友好国家一道，共促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巴尔哈姆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祝愿中国以此为新起点，在未来征程上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伊中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文明，伊方理解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采取的举措，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伊方感谢中方为伊拉克经济重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帮助，愿深化伊中友好关系，希望同中方继续加强抗疫合作，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合作，拓展文化、旅游、青年、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伊方愿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共同应对国际地区形势急剧变化，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70载沧桑巨变，雪域高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党的18大以来，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雪域高原焕发出勃勃生机，360多万高原儿女正以团结奋进的姿态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月21号至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考察，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从林芝到拉萨，从西藏的绿、西藏的路，到西藏的村、西藏的人，总书记一路走来，一路叮嘱，殷殷关爱洒向高原。 我衷心的希望啊，我们这个各族人民过的生活啊，要好上加好，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祝大家呀、生活幸福，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春风化雨入高原，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深度贫困到小康梦圆，今天高原儿女的幸福生活就像盛放的格桑花，大家对党和国家有着说不完的感谢。在阿里地区扎达县的扎布让村，依托文化旅游资源，这里已实现整村脱贫。眼下村民旦增正在升级改造自家的家庭旅馆，看着眼前这一幢幢藏式小楼房，您很难想象过去由于极度贫困，村民们曾栖身于山洞里。 以前睡觉、做饭、放粮食都是在这个山洞，我踏进这个洞，回想起这些就从心底里感激党，党的恩情永远不能忘。在习总书记领导下，我们扎布让村变得越来越富裕，大家越来越有奔头。 西藏曾经是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脱贫难度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历史性地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迈进全面小康，经济社会实现长足发展，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2012到2020年，西藏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568元增加至21744元，全体居民收入增速连续6年排名全国第一， 富裕起来的各族同胞精神面貌也发生很大变化。而今全区有图书室或文化站的行政村比重达到99.1%，成为农牧民休闲的好去处，各种文化体育赛事也越来越热烈。这是当雄一年一度的赛马节，大家策马扬鞭，意气风发，小骑手也奋勇争先。 你是骑了几年了？ 骑了5年，得过第1名。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恰逢14-5规划开局之年，今天西藏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西藏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高原生态这一国之大者，而今已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识。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西藏的湿地面积居全国第2，目前全区近70%湿地已纳入湿地公园和保护区，保护湿地还被写入当地村民公约。 湿地不干净的话，我们也感觉家里面不干净一样，我们的话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这个湿地，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了我们的湿地生态系统。我们目标是实现全区所有湿地652.9万公顷的湿地全域保护。 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所有的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西藏农牧区已实现路畅、电稳、信息通，一批重大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建成，更是直接助力农牧民增产增收。 以前我们靠天种植的时候，这个季节长的是这个膝盖高，今年就是有了这个水，水可以灌溉，所以就是长得这么高，有很大的那个什么变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西藏还坚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眼下，西藏正在中央支持下着力推动重要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并计划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做强清洁能源产业等，通过走特色路实现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期间，西藏高原生物、旅游文化、绿色工业等七大产业实现增加值超1900亿元。绿色环保、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新手相牵，共筑雪域高原中国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发展纪实。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18号下午在京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出席，曹建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报告了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符合预期，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下半年要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大力挖掘强大国内市场潜力，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报告了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较好。一月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7,716亿元，同比增长20%，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9.6%。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7,928亿元，同比增长3.3%。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全面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财会监督力度。

表示要坚定不移跟党走，继续为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中央代表团22人18号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拉萨，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负责人等。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扩大科研经费管理自主权，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提高间接费用比例，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可提高到不超过60%，扩大稳定支持科研经费提取奖励经费试点范围，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不受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作为核定下一年度绩效工资基数。意见明确，要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开展顶尖领衔科学家支持方式试点，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实行预算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意见强调，要改进科研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对严重失信行为实行追责和惩戒。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就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有关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各地各部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污染防治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我们"十三五"规划纲要啊，所确定的9项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阶段性目标，全面圆满的超额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也厚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 当前各地多举措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遏制疫情扩散。 今天江苏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均为扬州市报告。南京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病例。扬州今天再次开展主城区重点地区核酸筛查工作，同时根据昨天发布的最新社区管控要求，除了封闭小区做到足不出户外，所有封控小区要求居民足不出动，平房区居民足不出巷，村民足不出自然村。为了加强志愿服务，要求上述区域内的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党员、国企员工、教师等就地转化为志愿者。同时，扬州打通市内流通渠道，实现批发市场、超市等商户与居民的蔬菜直供对接，由社区或小区组织订单购买。今天起，扬州最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向主城区配送平价蔬菜套餐。 价格来说，应该直接是按照批发价。我们也拿到了一份当中的一个价目表，我们看到它分成2种套餐，当中大概有10个品类的一个蔬菜，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去吃到丰富和价格实惠的这样的一个蔬菜。 主要有上海青、黄瓜、萝卜、生菜等等，量可以满足一个小家庭2天的生活。专门联系下单订单配发。 今天郑州有11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河南商丘开展第5轮全员核酸检测。截至目前，河南省卫健委共从郑州、开封、许昌等多地多批次调集1544名医护人员，驰援商丘全员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工作。昨天，张家界将部分街道社区从高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中低风险地区。 下一步，我们将更加严格地做好消杀、卫生、垃圾清运，并对居民进行严格的管控和健康监测。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7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截至8月1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887例。 截至8月1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8,723,000剂次。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自食恶果，美国抗疫真相之七。锐评指出，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白宫决策层无视各方预警，错失疫情防控的最佳窗口期。而比起切断病毒传播的无能，美国政客在散播疫情虚假信息方面却比谁都擅长，这淹没了抗疫所需的科学常识与理性精神。锐评强调，种种事实表明，美国抗疫彻底失败，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正自食恶果。那些虚假信息的始作俑者以及恶意散播者理应被追责。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指导意见有关情况。意见明确了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健全了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优化了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完善了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2020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786.60亿元，创2000年8月成立以来新高。到2020年末，社保基金资产总额达到29226.61亿元。近日，2020到2021年度新疆棉花收购工作全部结束，其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累计向新疆143家企业投放棉花收购贷款425亿元，支持收购棉花357万吨。为保障京广铁路正常运行，湖北武汉跨京广铁路高架桥采取转体施工法，用2天时间，今天顺利合龙。17号，转体重量约为12000吨的西主塔墩梁体逆时针转体105度到位。18号，转体重量为14000吨的东主塔墩梁体逆时针转体83度。今年，福建省福州市加大就业创业岗位供应，335家福州当地知名企业提供11000多个工作岗位。福州市近日再推出人才就业新政，非福州籍高校毕业生求职实习可申请最高3个月的免费住宿，就业创业可获得10000元一次性生活补贴，租房还可享受最低3折优惠，或以7折价格申购限价商品房。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29、30集。第29集《真正的铜墙铁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民众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历程。第30集《密林中的日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2集专题片《一跃跨千年》今明2天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该片结合历史影像、典型故事，生动讲述了西藏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历史，展现了西藏短短几十载跨越上千年的发展奇迹。 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供应的首批疫苗中的300万剂疫苗运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上个月，中国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进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疫苗库，可开始向该计划供应疫苗，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疫情防控。中国国药、科兴2家企业已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达成10月底前提供1.1亿剂疫苗的协议，首批供货对象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尔及利亚。 阿富汗塔利班17号在喀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计划在阿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 塔利班召开了进入喀布尔